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日，今年起大学三年级或将升读三年级学生可应征公务员。 竞委会指两间外卖平台或违反竞争条例，两平台承诺修订条款。 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临时估值347亿元，按年升15%。 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日起一连三天在新加坡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二号时间嚟到8:10，欢迎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嘅观众听众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咧，公务员事务局咧就有一个公布啊，就话今年起咧，需要学士学位学历要求的一些公务员职位招聘呢，就可以接纳呢新学年升读大学三年级啦，或者是正是就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的申请，咁即係早咗㗎。咁亦都係话获取录嘅申请人呢可以得到有条件聘请之后呢，喺毕业之后呢就可以加入政府服务。新措施呢适用于六个嘅职系，包括政务主任、行政主任、劳工事务主任、贸易主任、管理参与主任同埋运输主任等等。至于其他嘅一啲职系，好似文职啊、纪律部队等等呢，可以自行决定系咪跟随嘅。咁政府亦都好强调啊，呢个唔系话为咗即时填补公务员空缺，咁亦都话系希望可以帮政府尽早网罗人才等等啦。嗱，成个呢一个嘅做法嗰个嘅谂法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嘅影响，你自己点睇？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讲下今次点解会有呢个安排，或者点解喺呢个时候推嘅咧？即系讲紧话，如果要早啲网罗人才，系咪即系早几年可能都有类似嘅情况噶嘛？点解会喺而家呢个时候推嘅咧？ 其实咧，我哋一向做招聘咧，我哋都系接受喺港研嘅应届毕业生去申请嘅，即系佢未攞到个学位之前咧，我哋已经接受噶啦。不过就限于即系将会喺同年毕业嘅同学。咁我哋喺过去嗰一两年啦，我哋喺一啲本地嘅就业博览都听到一啲同学讲，就系其实佢哋未去到毕业嗰年咧，佢哋已经系好多系立定志向，觉得系要加入公务员队伍噶啦。有一啲咧就好清晰嘅，想做某一啲工作；有一啲咧觉得即系一般嘅服务市民嘅工作，佢哋都好中意咁，好想加入公务员队伍。咁我今年早啲嘅时候，四月嘅时候去北京同一啲喺香港喺北京读书嘅同学倾咧，都有同样嘅现象。他们都是很早就已经有这样的志向，那我们都即考虑过，都觉得既然同学已经这么清晰了，那如果他的能力又是足够的，我们不会降低我们对于能力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力又足够的话，为何我们不早点给一个比较肯定的事业前景给他，等他可以在余下在校园的日子呢，一就是专心读书，二呢都是向着这个事业发展的方向去好点装备自己。譬如如果我哋有一啲假期嗰度有一啲實習嘅職位，我哋亦都可以俾佢嚟做。咁佢提早去習慣咗嗰個環境啦，提早知道呢個環境裏面係乜嘢啦。到時咧，一真係畢咗業之後，一入職嘅時候咧，嗰個適應期就會短啲，亦都早啲咧可以即係發揮到佢哋個功能。咁我哋背後個諗法係咁嘅，希望有志去做公務員嘅同學咧，係能夠盡早得到一個比較肯定嘅事業前景咁樣。 今次呢個做法可唔可以理解為同私人市場係鬥快，係揾一啲即係人才，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 我會咁講啦，私人市場其實呢個做法都好普遍嘅，咁我哋都與時並進啦，政府都與時並進啦，呢個第一。第二，我哋都真係希望係攞到啲啱嘅人才。同我哋有即係有心同我哋服務嘅人才早啲入嚟，的確係如果因為個招聘嘅過程可能比較長，或者佢哋最後一年去揾工嘅時候咧，咁可能同學都會考慮啦。我雖然好中意做公務員工啫，但係如果我請唔到我，咁我點咧都要揾第二啲工。咁如果其他嘅私營機構工早咗請佢哋嘅話咧，咁佢哋又去唔到一個自己最 中意嘅工，即係唔能夠將滿足到佢哋個志向啦。二咧，我哋亦都損失咗個好啱我哋嘅人喎。咁所以呢個都係其實喺時間上，喺人選上，我哋希望做一個最好嘅配對啦。 嗯，其實喺個即係過往喺個招聘嘅過程入邊咧，喺公務員嘅招聘過程係咪因為都太長咧，同呢啲私人市場嘅職位去比，係會有一個輸蝕喺度。所以而家呢個就早啲請啦，將成個程序褪早咗，咁就解決咗或者減少呢個問題咧。 我唔會形容我哋個招聘程序比較長係一個問題啦。的確我哋可能比起私營機構咧，一啲私人公司咧個程序係比較長一啲嘅，時間上需要多一啲嘅，因為我哋都抱住一啲即係我哋覺得好珍貴嘅原則啦，我哋都要對所有嘅申請人公開、公平、公正。咁所以我哋通常我哋啲職位都會有好多申請嘅，即係可能係我哋請30-40個就有超過10,000個申請。咁我哋都要俾每一個申請人有一個考核嘅機會，起碼一個基本考核嘅機會，然後再篩選出嚟都要俾每一個人一個即係可能係面試啊，或者進一步考核嘅機會，然後攞曬咁多人一齊去比拼。我知道私人公司有陣時佢可能見到那個人，可能仲有些人未去面試嘅，但是那個啱啦，好啱啦，佢就可以即刻出聘書。咁呢個咧，我哋係唔會咁樣去做嘅。我哋一定會係好公平咁，所有人都考慮曬。咁所以個程序會係長一啲，但係呢個咧，亦都係俾到嚟考我哋嘅工嘅同學或者係嘅人士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公平嘅待遇。咁所以你可以話時間比較長，但係我又唔會形容係一個問題，係我哋要抌咗呢一啲原則去解決嘅問題。咁但係一啲同學，如果佢都係按住同一個公平嘅性質嘅原則，佢都係要達到嗰個同一個標準，唔會淺咗，唔會容易咗嘅。我哋佢已經達到咗啦，我哋就俾一個聘書佢，一個有條件嘅取錄俾佢。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又唔係妥協咗我哋一個公平嘅原則。 OK， 而家話一個有條件嘅聘請啦，係要喺指定時間內可能完成一啲要求，包括可能完成佢個學位嘅咁。其實有冇心目中嗰個所謂指定時間嗰條線係點畫咧？即係個心有冇底嘅咧？即係舉個例，可能有啲大學生都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可能係獲得你哋有條件聘用，但係可能各種原因未能夠如期畢業嘅，可能因為屋企原因或者身體原因各種原因啦。而如果個延期半個學期算唔算係你哋可以接受到嘅指定時間呢啲啊？ 嗱，我諗呢個就好個別個案睇啦。如果佢係有一啲真係好意料不到嘅事情，令到佢唔能夠如期完成啦，我哋就可以酌情每個個案去考慮啦。但係一般嚟講，我哋都會睇翻佢正常應該完成嗰個學業嘅時間，就係俾到嗰一度啦。因為我哋都希望我哋請到嘅同學咧，佢係有一定嘅水準嘅。即係如果譬如喺學業上佢根本達唔到個水準咧，咁就已經係唔係我哋想要求嗰一個素質嘅同學啦。 所以就冇话画一条线，即系除咗话佢原本毕业嗰个期之后，可以最多褪到几多就唔可以咁样定。 我哋就而家唔会咁样画啦。咁如果有个别个案， okay. 我哋先至酌情处理啦。 我见除咗话六个职系之外咧，其他譬如文职啊、纪律部队等等咧，你寻日都提到啦，话即系可以按部门嘅性质啦，睇下系咪跟呢一个嘅新措施啦。咁亦都话有一啲嘅其他部门有意系扩阔招聘嘅对象嘅。咁暂时有边啲部门系咁预会跟做？ 我就同初步同一啲部門傾過啦，譬如有啲紀律部隊佢哋都係有興趣嘅，咁而家就考慮緊，即係譬如幾時開始啊？個實際嗰個操作點樣做啊？咁樣，因為有一啲部門嗰個考核會比較繁複啦，又可能要考體能啦，可能要考可能要面試，可能要筆試等等咁。咁、那個到底嗰個過程應該點樣樣咧？咁佢哋都考慮緊。咁但係絕對有其他部門有意咁做嘅。 OK， 點睇今次呢個措施額外帶嚟嘅一啲吸引嘅人會多幾多咧？同埋而家點睇政府工嘅吸引力咧？又？ 其實我哋冇真係去定一個死嘅指標，話我要吸引多咗幾多人嚟考，因為始終都係要嗰啲同學啦，佢有咁嘅志向啦，咁嘅即係佢已經好清晰啦，自己係想咁樣做啦。咁我諗個新嘅措施先會發揮到個意義嘅。但係我哋都希望呢一個係一個好清晰嘅 信息俾到同學，話俾佢聽咧。如果你有咁嘅我哋要求嘅水準，你有服務嘅心智，我哋係非常歡迎嘅。我哋歡迎到個程度咧，就係即係你仲有兩年或者少過兩年去完成個學業咧，我哋都已經係歡迎你加入我哋大家庭。其實我哋做咗呢一個之後咧，正如我剛才講啦，我哋俾咗個暫時嘅取錄或者一個有條件嘅取錄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去同啲同學咧係保持翻嗰個聯繫嘅。譬如有一啲實習嘅機會，我哋都會希望佢哋盡量嚟嘅，希望佢哋盡早去投入我哋嗰個工作嘅環境。當然唔可以即係。好似翻工咁，每一日好似一個正常公務員咁啦。我哋明白佢仲要學業，但我哋都希望佢盡早投入，認識個環境，早啲做我哋嘅一份子。咁呢一個我希望能夠發放到咁嘅信息啦。至於公務員嘅工作咧，我覺得仲係非常吸引。而家我哋其實每年咧，我都冇所有嘅公務員嘅職位加埋，我哋真係收到數十萬個申請嘅。咁亦都我哋睇到過去嗰三年會係。有各種原因啦，其實其中疫情都係一個原因嚟嘅。有好多譬如喺海外嘅學生啦，佢哋因為都翻唔到嚟香港去面試啦，咁可能嗰個申請亦都少咗啊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嘅數字咧，我哋嗰啲申請嘅數字咧都仲係好高嘅。第一，第二咧，其實公務員嘅工作，尤其是係我哋而家講緊呢一個新嘅措施適用嘅需要大學或者係大學位或者係更高學歷嘅工作咧，其實我哋嘅薪酬待遇咧一啲都唔差嘅。 嗯哼，不過我見尋日有啲即係出咗呢個措施公布咗之後咧，有啲傳媒都問翻一啲大學生佢哋又點睇？我引述一啲啦，咁佢哋有啲就話政府工都好多限制，未必有吸引力，就算有呢個措施都有啲就話都。想要多啲自由度，同埋可能喺工作啊、生活之中咧多啲平衡，有唔同嘅意見，可能都稍為有啲都反映到一啲年輕一代對於對政府工嘅睇法嘅。你自己又點樣睇，或者點睇年輕人有啲咁嘅睇法啦？對於日後公務員招聘又即係吸納咗呢啲意見之後，有冇啲乜嘢嘅位可以再喐咧？又？ 其實咧就外間未加入去公務員團隊嘅人士咧，可能對公務員有一啲即係有一啲睇法未盡係一定係同事實相符嘅。出邊都好多講法啦，咁講講下會形成一啲好得意嘅睇法啦咁樣。咁其實公務員嘅工作咧，固然我哋係喺社會有需要。在政府有需要的時候，真的要隨時準備去出嚟做工嘅，出嚟做嘢嘅。好似我哋早前幾個月，我哋做嗰個全政府動員級別咁樣，無論你係咩職位，只要喺緊急嘅時候有需要咧，都要出嚟。咁但係基本上咧，呢啲緊急嘅時候咧，大家都唔會希望多啦。我哋睇到過往都唔會好多啦。咁日常嘅工作咧，其實亦都係要盡力嘅。當然我唔會話俾佢哋聽係一個好得閒嘅工作啊，你真係可以十分之準時就放到工啊。咁我其實，但係我相信商界工作都唔係嘅，其實好多工作都唔係嘅。咁我相信我哋嘅大學生其實佢哋讀完咗咁多年嘅接受咗咁多年嘅教育之後咧，其實都係即係有心去一展所長嘅。問題就係個志向喺邊一方面嘅啫。咁我相信如果佢哋有心係服務社會嘅話，入嚟試過公務員嘅工作咧，好多呢一啲可能喺出邊已經形成咗一個固有嘅一個睇法咧，可能會改變嘅。咁亦都係啦，公務員嘅工作同我相信同私營機構工作都一樣，當然係有某一啲嘅規矩要大家守啦。做公務員，我哋要求佢有好高嘅品格啦，嘅水準去水平啦，佢嘅言行都要符合一個公務員嘅身份啦。但係我相信私人公司都係嘅，我唔相信有私營機構係會要求，即係係會對員工嘅品格係冇要求嘅。你嗰個道德水平差啲嘅都得嘅，或者你係對公司喺出邊即係唔支持嘅， okay. 公然嘅唔支持嘅，咁都得嘅。我相信冇嘅，其實呢啲。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同學仔佢哋到入咗嚟政府之後咧，會知道其實嗰個環境並唔係好似某一啲描繪咁樣樣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其實多啲同學能夠嚟做我哋嘅實習嘅機會嘅。其實我哋而家每年唔同嘅部門，我唔係講 緊即係有條件取錄嗰啲啦。好多部門我哋每年其實而家都已經係提供緊好多實習機會俾大學生，或者甚至唔係大學生都有嘅。咁、 okay. 我都希望咧同學可以即係開放啲多啲嚟嘗試。咁而事實上我自己接觸咧，亦都有好多同學咧係有另外一啲睇法嘅。佢哋入咗嚟政府之後咧，佢哋真係好努力做嘢，好搏殺嘅，可以咁樣講。咁亦都係從嗰個工作裏邊咧得到好大嘅滿足感嘅。咁呢啲係我同一啲年青嘅同事傾偈嘅時候得翻嚟嘅反應。 Okay.好好好，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好。 啱啱聽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啊，有關於今次呢一個措施，就係去到三年級啦，或者係嚟緊升三年級啦，都可以係考一啲嘅政府職位啊。頭先包括提到一啲嘅政務官啦、政務主任嘅一啲職位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孔於仁，早晨。 係，早晨。 點睇今次呢一個措施會唔會都令到投考嘅人數會增加咧？預計你 咁啊，學會都係歡迎政府嘅做法啦。咁我諗呢個措施係可以幫助有志向加入政府嘅學生啦。能夠盡早去體驗佢哋嘅即係職業規劃啦嚇，咁同埋早啲即係攞到個 conditional offer 嘅，可能心裏面踏實啲，或者係就可以即係專注啲咁樣。我覺得呢、這個做法都係正面嘅。 但你自己評估一個實際嘅數字上面會多幾多，或者嗰個吸引力如何呢？ 我諗吸引力一定有嘅，因為其實唔好話係即係政府啦，私人企業佢哋本身都有啲去大學裏面啦，提早做招聘啊，有啲 conditional offer 幫助佢哋可以穩固咗佢嘅人力規劃啦。我知道應該有十個學生會錄入嚟噶啦，咁就算可能即係有一啲即係臨時有啲變卦咁啦，咁但係可能對佢哋嘅影響都唔會太大。咁變咗佢嘅規劃方面係就會容易啲做啦，同埋佢哋都可以預先即係。同啲學生喺翻工之前有啲接觸啦，有啲 engagement 啦，咁等佢盡快去知道公司文化，去將來嘅工作環境係點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啲正面嘅措施嚟嘅。 不過我都想即係揾你了解一下啦，即係而家究竟公務員嘅工啊，喺大學畢業生嘅心目中啦，同一啲私人市場嘅工去比較嘅話，其實喺人工啊、福利啊、工作性質方面啊，佢哋會點睇咧？又 嗱，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坐喺唔同嘅大學嘅即係畢業啊就業委員會啦，咁其實我自己嘅即係觀察咧，其實就想去立志去政府服務嘅，同喺私人企業服務嘅學生咧，其實我哋都幾早佢哋自己有一個準備，一個諗法，有少少重複，但係唔會有好多嘅即係衝突喺度嘅，即係考政府工嘅就考政府工，想做私人企業做私人企業嘅。咁同埋即係好多時就啲大學生或者啲坊間上面都會覺得公務員就工作穩定啦，薪酬高啦，福利又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調翻轉，可能佢哋會覺得私人企業其實佢哋嗰個工作環境啊，啲政策啊，各方面就會比較靈活彈性啲嘅。咁同埋即係我諗好多時，尤其是而家講即係 work-life balance 啊，生活工作平衡啦、啊，私人企業呢方面咧就要做到貼地啲嘅。咁啲即係新生代咧就會比較中意呢啲，即、就、係、是、可以有多啲嘅自由度啊，可以hybrid 嘅工作啊，或者甚至乎即係四天工作啊，咁嗰啲，即係呢啲政府就可能會相對性跟得慢啲啊。 即係大家而家講緊，無論係公務員啦，或者其他行業咧，都有一個嘅人手上面可能要補充嘅情況，或者有短缺嘅情況。你自己覺得喺公務員喺招聘嘅程序啦、時間上面啦，或者次數上面咧，同私人市場嘅工去比，係咪都有啲舒適，或者點樣去改善，去喺呢啲位都可以吸納多啲人咧？ 政府而家通常就每年招募一次啦，咁但係就佢哋咁即係 slash period 咧，同埋個 process 咧都係比較冗長啲。咁反而私人企業咧，即係其實我諗私人企業由九月至十月呢段時間咧，已經不斷喺大學裏面即係做一啲講座啊、招聘啦。咁甚至乎佢哋已經提早咗，可能即係有安排啲實習嘅計劃啦。譬如好似中大咁樣，中大佢已經有個大學生有人工嘅實習計劃。咁其實就非常之吸引嘅。咁第一屆我知道嘅，其實佢哋即係參加嘅學生咧，有一半已經即係獲聘任嘅。咁所以第二年咧，佢哋又推出嚟嘅時，已經有600家企業咧，就係

8:39，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平時大家有冇都用一下啲外賣平台嘅程式咧？咁可能大家都會熟悉啊，兩個就叫一個叫 Foodpanda， 一個叫做 Deliveroo。咁啊，競委會咧嘅調查就發現呢兩大嘅外賣平台咧，可能咧有違反競爭條例嘅情況。就話兩個平台咧喺市佔率咧係超過90%之下咧，同一啲合作嘅餐廳訂立咗嘅獨加協議條文咧，令到一啲餐廳咧難以係用到其他嘅外賣平台啦，甚至有限制餐廳咧喺自己或者其他平台咧提供比較平嘅一啲餐價，咁亦都話咧係妨礙咗一啲新進啦或者係小型嘅外賣平台嘅發展嘅咁。嗱，詳細嘅情況，不如我哋又請一啲嘅食肆嘅代表同我哋講下，佢哋自己有冇同呢一啲外賣平台合作咧？當中係咪都有一啲嘅條款係令到佢哋好難去定即自由咁定一啲價格啦？就算在自己的餐廳又或者跟其他外賣平台的合作又是怎樣的呢？電話旁邊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徐文偉。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以你為例，你或你了解或你的餐廳的情況，你自己跟外賣平台首先有沒有合作先，或者所謂叫獨家合作和不是獨家合作的條件有什麼不同呢？ 我自己餐廳呢，其實就有同外賣平台合作嘅，都有試過兩個模式，就正所謂即係而家競委會講嘅獨家嘅模式啦，亦有唔係獨家嘅模式都試過嘅。咁喺試用嘅初期呢，即係講疫情前呢，即係大家都唔係好著緊，或者市民啊，或者我哋餐業都唔係好留意呢啲平台啊。咁到疫情後啊，咁有好多外賣嘅生意啊，大家都好著緊。咁最後我就決定咧，就篩選一啲平台咧，就為之叫做而家講緊獨家俾佢做。咁當然獨家同唔獨家嘅分別就係嗰、那個佣金或者個服務費用有唔同啦，或者有一啲嘅優惠同唔係獨家嘅有啲差異啦。咁所以就選擇咗獨家咯。 嗯，我見競委會就提到話，舉個例啊，佢就話一啲獨家合作嘅餐廳咧，收嘅訂單入面嗰個佣金嗰個比率咧就低啲嘅，即係平啲嘅收佣金嗰度20%嘅啫。一啲非獨家合作嘅餐廳咧，嗰啲佣金啊收到30%嘅去到。你自己了解其實而家佣金係收幾多嘅？ 大概都係競委會講嘅收費咁上下啦。咁但係就獨家嘅分別，可能我有啲嘅推廣啊，就會擺埋啲公司嘅 local 啊，或者其他相關嘅推廣嘅服務，令到更多嘅客人知道個公司啊或者個品牌可以做多啲啦。但係我選擇獨家同唔獨家嘅時候咧，我第一親咧就唔係諗係唔係個收費平啲，而係我諗緊嗰個外賣市場啊，究竟係有幾個餅有幾大啦，而係多咗一間嘅平台，我即係如果譬如我選擇多個平台，我係唔係可以多啲生意或者少咗生意咧？定係一間我已經都係做咁多生意，咁嗰陣時我係決定，我嘅決定係呢一個啦，個初心係當然佣金低咗咧，都係一個推動力嚟嘅，咁所以先有呢一個諗法啦。 我見頭先你都講話有啲獨家、啲唔獨家啦，咁但係喺對你哋嘅限制或者啲條件上面，係咪有一啲嘅咩唔同咧？即係除咗話佣金嘅分別之外，仲有冇啲乜嘢係你自己親身經歷啦，係有啲唔同嘅限制咧？ 佢有唔同嘅，譬如獨家咗之後咧，我先講獨家。獨家咗之後咧，就唔可以俾其他外賣平台佔市佔嘅10% 嘅公司去做啦。即係譬如如果大家知道一坊間都係得兩三個平台啫，咁佢哋兩三個其實都已經佔咗成個市場份額，超越個10% 啦。咁同埋有啲嘅收費啊會低啲啦，咁同埋有啲品牌嘅推廣啦、marketing 嘅嘢咧有一啲唔同咯。咁非獨家咧就冇曬呢啲噶啦，即係收費又會高啲啊，推廣又要可能要喺佢平台或者叫佢平台幫手去推廣，又要收費啊等等唔同嘅嘢咯。 即係我想搞清啊，如果你係同頭先講嗰兩個大型平台其中一個合作咗之後，可唔可以同通知佢？我話我都想同另一間嘅平台合作啊，有冇呢個空間或者選擇嘅咧？係 係有呢個空間嘅。譬如我做下，我希望想加入我公司或者嗰啲品牌或者餐廳加入另外平台咧，咁要取消咗個合約啦，咁個收費嘅調整咧就要即時去翻原價啦。 即係佣金，佣金去翻高啲。 係啦，佣金去翻高啲啦，係可以嘅。即係佢唔係話簽咗之後，當然大家即係冇理由今日簽就聽日去改啦。 咁大家雙方通知委協議咧，我記得咧就有一段譬如通知期嘅，譬如一個月啊、兩個月咁樣，咁就可以去翻飛獨家噶啦。 嗯，因為我就咁睇啊，競委會嗰個嘅説法咧，就係話其中一間咧就要求，如果你係即係想同另一間嘅平台合作咧，咁你就要同原本合作開嗰間餐廳咧，要早90日或者3个月左右去通知啦。另一間就直情話冇呢一個嘅選擇嘅咁。你有冇聽過類似情況咧？ 我就冇聽過，因為兩間公司我都有用過，咁因為始終佢哋兩間都係一啲比較國際嘅公司啦，佢哋嘅合約咧其實就係好厚好多嘅，咁就真係冇睇曬，係主要係睇翻嗰幾點嘅合作條件咧，即係頭先以上討論嗰幾點啊，你話個通知期啊，我印象中係有嘅，兩邊都 3个月算唔算多咧？如果真係咁講， 3个月算唔算多啊？咁就我都覺得合理嘅，即係因為大家都係做生意，咁大家都有啲準備，開放個平台或者對方做服務嘅，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準備，少咗個客，或者個客係多咗個平台去競爭咯。 嗯，嗱，你會唔會自己都係相互咧講下今次一啲同外賣平台合作啊，先涉及到佣金啦，或者一啲唔同嘅條款轉平台之間嘅一啲做法，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另外有一個今次競委會提到嘅情況就係話有一啲條文啊，係阻止一啲合作嘅餐廳在自家销售渠道或者其他网上外卖平台向食客提供比较低的餐点价格。我想理解，即譬如我在堂食，即自己餐厅买便宜过在他的外卖平台，是不是都不容许的？ 我就没有遇这个情况，因为如果 我自己，譬如我自己个平台或者我自己有个送货服务， 我一定个成本同個收費係平過嗰啲外賣平台啦，係咪？即係我自己，我請個員工去送外賣，我冇理由會貴過佢噶嘛，因為佢都抽成雙位數字嘅佣金。咁我自己請個員工係唔需要嘛。但係當然而家請人非常之困難啦，亦請個外賣員或者速遞員都唔容易。咁所以我當其時我就冇去接受呢個條款咯。咁當然而家 即係佢有呢個條款，但你就可以選擇唔接受嘅。 係，冇錯。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我唔接受嘅，咁當然我哋係歡迎咧，即係競委會嘅調查，同埋都歡迎咧開放更多嘅外賣平台咧加入呢個飲食業咧作為一個服務，或者俾我哋飲食業咧可以有一個選擇啦，同時又對一個客人或者市民咧就多個選擇，同埋有一啲更好嘅服務啦，即係有競爭才有進步嘛。 因為而家就競委會都話啦，兩個平台為咗釋除競委會嘅疑慮咧，都各自有一啲建議嘅承諾嘅，咁包括頭先提到一啲問題啦，例如就針對翻啦，話容許一啲餐廳同一啲小型嘅平台合作嗰陣咧，都可以有一個繼續享有一個低佣金率，但係頭先都講明啦，好要同其他平台合作係講一啲小型平台合作啊。另一個嘅即係一啲限制咧，就話唔再限制餐廳同其他平台，包括喺自家嘅外賣啦或者堂食等等嗰個嘅標價咁。嗱呢一啲唔同嘅建議嘅承諾咧，你自己點睇？嗱佢頭先第一項先，即係都准許你哋同一啲小型嘅平台合作。繼續有一個低佣金率的時候，你們會不會都選擇揀多幾個平台合作，尤其是一些細型的那些？ 首先分開兩邊講先，即係小型平台那度呢，就是我們作為業界或者經營者啦，好難去釐定去小型定唔小型嘛，只不過係憑感覺啫嘛，係嘛？即係你話低過10%，我唔知嗰個平台究竟佔嗰個外賣市場嘅份額係幾多，我哋又唔知道成個外賣市場嘅份額係幾多，點去釐定佢係小型定係中型定係大型咧？ 即係你覺得呢個位係咪競委會都應該要講清楚一點咧？ 呢、這個都係要睇真啲，要改一改嘅。咁第二咧，譬如我哋假設我哋認定佢係小型市場啦，小型供應商啦。用下佢變咗大嘅時候，或者多人用嘅時候，咁又點呢？如果佢有合約喺度，呢個真係要諗清楚嘅。咁第二呢，就頭先你問到係咪如果開放咗會選擇多幾個供應商去做服務呢？呢、這個呢就係、是、要睇呢究竟嗰啲其他嘅供應商或者再加一兩個供應商呢，佢哋嘅服務啦，佢哋嗰個收費啦，佢哋嘅承諾係點樣呢，或者佢哋喺市場嘅份額點。譬如而家有第三個平台，而家香港啦，亦暫時局限住喺油尖旺啦。 咁我哋作為用家，即係都暫時唔會選擇佢，因為佢服務範圍太細啊嘛，同埋新，我哋又唔知佢服務係點，咁所以呢個真係要好宏觀去睇嘅。 嗯，整體嚟講，你自己點睇即係餐廳同外賣平台嘅合作啊，成個經驗啊，或者而家其實係咪餐廳都有相當大嘅生意額係依靠住呢一啲外賣平台嘅咧？ 其實咧，餐廳自從叫做復甦喺疫情過後咧，外賣嘅市場咧就冇疫情當中咧咁高噶啦，咁而家都下跌咗咧一個好大嘅比例。咁但係經過疫情之後咧，好多市民咧都開始習慣用呢啲外賣平台，咁所以業界咧都會有大部分都會選擇提供呢一個平台嘅服務俾啲客人去選擇咯。至於呢個體驗咧，其實都由我呢幾年去用咧，由初初佢哋唔夠人手啊，到可能送貨會耐啊，甚至乎喺都出過一啲新聞，就話嗰啲送貨嘅同事可能中間又飲咗杯嘢啊，即係而家都一路好大嘅改善啦。我見到呢啲外賣平台咧管理方面咧都已經作出一個好大嘅提升。咁至於政委會嘅調查咧，我作為業界一份子咧，我都表示歡迎嘅，就越開放越好，讓到我哋都有更多嘅選擇，同埋我哋更自由地可以揀多一兩個平台，同埋一啲比較平等啲或者公平啲嘅合約，可以俾到我哋業界去選擇。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徐文偉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講到有關於競委會今次呢一個嘅做法啦咁。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寻日都发表一个调查报告啊，就系发现咧一个为680间财务公司提供信贷资料查核，涉及到大约180,000名借款人嘅一啲资料啊，叫做TE 信贷资料库啦。咁呢个资料库咧就系由远媒科技咧喺2016年咧成立嘅咁。咁啊，发现有啲咩问题咧？就话私隐专员公署咧喺2021年嘅12月就收到有投诉人反映。有8间咧，佢唔认识嘅财务公司咧，就曾经查阅佢喺呢一个资料库入边嘅有关资料。咁啊，其中有财务公司更加系7日之内咧，系查阅3次啦。咁就怀疑咧，佢系涉嫌咧，而家话呢个情况咧系有违反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保障嘅资料原则。咁啊，公署咧系早前咧都系向负责营运资料库嘅相关嘅呢间公司咧发出咗执行通知，要求3个月内系要纠正。翻嘅咁，详细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早晨啊，早晨，安文。 早晨，钟丽玲，可唔可以都简单同大家讲下呢个叫 TE 信贷资料库，其实系点样运作？点解会有咁多资料喺入边嘅？ 我哋嘅观察所得咧，就系佢系一个提供一个信贷资料，系俾财务公司系阅览嘅资料库嚟嘅。咁主要嚟讲咧，佢就系存有180,000名借款人嘅信貸資料啦，同埋去參與去呢個運作嘅財務公司咧，一共係有超過680间嘅。咁佢嗰個運作模式咧，就其實基本上財務公司咧，就喺呢個借款人嘅同意同埋授權之下咧，就可以上載佢哋嘅信貸資料啦。咁亦都用呢個身份證咧，就係輸入去呢個信貸資料庫。咁喺信貸資料庫入面咧，呢個身份證號碼就轉化成一個代碼。咁而財務公司咧，同樣咧喺借款人嘅同意同埋授權之下咧，就可以查閲呢啲信貸資料啦。 OK， 頭先你都好強調咧，要同意同埋授權啦。咁點解嗰個而家今次嘅情況就借款人冇同意，亦都冇授權？點解財務公司仍然可以？技術上又好啦，或者點解會仲可以查閲到呢個相關人士嘅資料嘅又？ 呢個咧就正正顯示嗰個問題所在啦。因為我哋調查發覺咧，去呢個遠媒科技公司咧係冇採取一啲適當嘅保安措施去監察同埋管理呢個信貸資料庫系統嘅。咁變咗咧，財務公司咧只要喺嗰個成個系統入面就咁自己剔一剔，就話佢已經有同呢個借款人嘅授權同埋同意咧，就已經可以查閲啦。咁同埋嗰個情況咧，就係佢只需要俾2蚊，就可以喺5日之內咧，係無限期咁樣去查閲同一個借款人嘅資料。咁呢個情況咧，我哋覺得係完全唔理想嘅，因為佢只要重複不斷咁俾呢2蚊咧，基本上咧呢啲信貸資料咧，可以就話咧就係任去睇嘅。 但我想知俾人查閲嗰個人係咪會一定會收到通知嘅？ 唔會㗎，所以咧， 所以冇辦法揭發嘅喎，一般嚟講正常係。 係啊，一般嚟講其實冇辦法揭發嘅。咁呢、這個投訴人咧，佢就啱啱就有一間相熟嘅財務公司係通知佢，因為呢間相熟嘅同財務公司咧就發覺佢嘅資料咧係俾好多嘅財務公司係查閲過嘅，咁就話翻俾佢聽，咁佢先識得嚟同我哋投訴。咁我哋調查嘅過程咧，其實都發覺呢、這個軟媒科技公司咧，自己亦都收到咧。在過去兩年幾時間呢都收到成66宗投訴的。 嗯哼。但他們怎樣處理的收到投訴 他們呢其實他們都會看看究竟投訴是否成立的。嗯、那他們告訴我們聽他們其實有接近九成的、投訴個案呢他們是確認是投訴成立的即是一共是有59宗的。 嗯嗯，剛才你講到有呢個情況咧，就係話財務公司可以每次俾$2就可以五日內咧無限次睇同一個借款人嘅信貸資料啦。我見仲有啲情況嘅就係話登入信貸管理系統咧就可以用一啲好低強度嘅密碼啦，亦都冇要求財務公司咧係要定期改密碼啦。咁即係換言之，其實係咪財務公司任何一個職員只要攞到呢個低強度嘅密碼都可以係睇一啲信貸人嘅資料？是 啊 ，Norman，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這個呢個咧，我哋亦都係睇到佢另一個漏洞，就係、是、佢根本冇採取一個強密碼嘅措施啦。咁呢個密碼咧，佢哋係任財務公司去自己設定嘅。咁喺無論喺長度啊、複雜性嚟講，都係屬於業界一個、叫做低強度嘅密碼。咁同埋佢亦都冇要求財務公司咧要定期去改呢個密碼。咁喺我哋投訴個案入邊咧，正正有一間咧就係話。佢係因為前職員即係離職咗嘅職員咧，未經公司係授權咧而去查閲呢個投訴人嘅信貸資料嘅。咁當然啦，呢、這個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嘅。 嗯，呢、這、一個又點樣係咪今次糾正嘅位置嚟嘅？同埋有冇見到已經有一啲即係資料係外泄咗嘅咧？ 暫時咧，我哋就睇唔到佢有資料外泄嘅情況。主要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佢喺呢個監管財務公司使用呢個信貸資料庫方面咧，佢係有不足。咁所以咧，係違反咗私隱條例有關呢個資料保安啦，同埋資料保留嘅規定添嘅。因為佢咧就喺呢個信貸資料庫入邊咧，係保留咗50000多宗咧，已經完成還款係超過5年嘅信貸資料。這個、呢個咧，我哋睇起上嚟係覺得係。是属于不必要的预期保留、所以亦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的。 一般有没有说不可以超过多少年保留这些资料？你刚才说预期保留吗？ 我哋睇法咧，一般就不可以超过咧。如果佢还晒钱的话咧，就不可以超过5年嘅。 点解佢有冇解释点解要留咁多超过5年嘅成50000多宗呢啲信贷嘅记录喺度咧？ 佢嗰個政策咧，現時嘅政策咧，佢就要等呢個借款人係提出要求話刪除呢啲資料，佢先會刪除嘅，佢就唔會自己刪除嘅。咁呢個咧好明顯有問題啊！因為即係我相信大家借款人都有經驗嘅，即係如果已經還曬嘅錢咧，大家唔會話成日走去再去睇再去睇咁噶嘛。咁所以佢咪收到好少嘅要求話刪除呢啲資料嘅要求，咁佢咪冇刪除咯。咁所以而家我哋咧係出咗執行通知，係要求佢將佢成個政策咧係改嘅。 有冇話要幾時要處理好啊？呢、這個？ 是3个月之内呢要求他是要改善他整个系统的运作的政策啦同埋有相关保安的措施咁亦都要提供返相关的资料证据俾返我哋睇。 另外你哋都仲有一份报告嘅就比较到10大网购平台嗰个私隐设定当中有啲咩特别发现呢呢、這个人。 係啊，我哋另外咧就因為因應睇到而家好多消費者咧都常用一啲網購平台嘅，咁所以我哋就睇翻10大嘅網購平台嘅私隱設定啦。咁發覺咧係淨係睇翻佢哋嗰個私隱嘅政策嚟講咧，佢哋都會係列明咧係收集12項至到23項嘅個人資料不等嘅。咁而個人資料使用嘅目的咧，亦都可以話係相當多嘅，包括咧就可以用用戶嘅資料咧係作呢個直接促銷。亦都可以将用户的资料咧系转移俾第三者，咁而第三者嗰个范围咧都相当多嘅，就包括譬如话系第二啲嘅平台啊，附属或者关联公司啊、合作伙伴啊、广告同埋促销嘅合作伙伴啊咁样，咁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咧呢、這个喺私隐政策嚟讲咧，佢哋亦都列明咧，佢哋会进行用户追踪嘅。 咁涉及嘅資料包括譬如話位置嘅資料啊、瀏覽嘅記錄啊，即係你去過邊度睇睇啲咩服務啊，或者產品啊，咁同埋交易嘅資料啊，甚至你嘅裝置，你用咩咩裝置去睇呢、這個、 okay. 啊、資料咧，佢都會有嘅。 嗯，但關鍵無論佢啲資料攞咗之後咧，轉移俾第三方又好，或者佢係咪對個用戶有追蹤都好啦，其實個用戶知情係咪就已經冇問題嘅咧？ 是啊，其實我哋覺得咧最緊要咧，其實就係要啊增加個透明度，即係俾用戶知道，同埋咧亦都係啊應該係俾用戶有一個選擇。而家我哋見到佢有一啲設定咧，其實佢哋設定咗，譬如話啊呢、這個直接促銷咧，佢係設定用戶係同意嘅。咁我哋其實都建議佢咧，就應該係一個設定咧係唔同意，咁盡量係保護翻用戶嗰、那個啊個人資料私隱。 嗯，即是有部分的平台就是预设了它是同意了一些资料可以来 做广告或者来做促销这样，但就不是全部。 是啊是啊，有四个平台都是同意都是这样设定的。 嗯 ,OK,OK,、okay, okay, 好啊。唔该晒钟丽玲，同你倾到呢度先。钟丽玲呢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啊，讲到佢哋发表嘅两份报告啦，一个就系涉及到十个网购平台，咁其中就讲到一啲私隐设定啦，同埋佢哋都话有一啲追踪用户嘅情况，咁涉及到一啲用户嘅资料啦。另外头先就讲到另一个叫 TE 信贷资料库，涉及到一啲借贷人嘅资料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2023年6月2日，今年起大学三年级或将升读三年级学生可应征公务员。 竞委会指两间外卖平台或违反竞争条例，两平台承诺修订条款。 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临时估值347亿元，按年升15%。 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日起一连三天在新加坡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14，寻日都有同大家倾过关于呢个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啦。咁今日刊宪，咁啊，今个月14日咧就会交代立法会嗰个审议啦。呢一个嘅草案咧就建议指明一啲社会福利啦、教育啦或者医疗卫生界别咧需要受到监管而经常接触儿童嘅一啲从业员，咁包括社工啊、幼兒工作員啊、一啲教職員啊、醫生護士啊等等咧，就係為強制舉報者，就話喺如果佢哋喺工作過程入邊咧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已經遭受並且仍遭受嚴重傷害啦，或者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嘅實際風險，例如有啲咩咧，啲暴力手段而令到個小朋友咧係受到身體傷害等等咧，必須喺切實可行嘅範圍之內咧係盡快舉報嘅。咁如果係違者咧，就係最高判監3个月啦，同埋罰款咧50,000嘅咁。咁亦都當局都提到嘅，其實話預計個法例生效之後咧，啲舉報嘅數字咧可能會升咁。咁都有一啲嘅措施係預備會做啦，例如社署會設立一間新嘅留宿幼兒中心啦，提供一啲緊急安置服務。2024年第一季咧會啟用嘅，例如提供48个服務名額咁，每年可以照顧到大約192个兒童。咁另外都話考慮再增設多另一間相同規模嘅留宿幼兒中心啊，都話會希望宣傳啦，加強宣傳啦，招募更加多嘅寄養家長。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草案咧？強制一啲嘅舉報者要舉報，如果發現一啲情況可能涉及到虐兒，1872311咧，係咪可以有效咁樣係減少到或者揭發到呢啲嘅虐兒嘅個案咧？咁電話旁邊我哋就請到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佢都有關注到今次呢件事嘅。咁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亦都係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葉柏強醫生，早晨。 林文早晨，你好。 你好，葉柏強醫生。頭先都講到好詳細，就係勞福局推嘅呢一個嘅草案啦。咁啊，你自己點睇個草案即係整體個方向同埋有啲咩關注點咧？你又 其實今次咧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咧，喺佢開始構思同埋諮詢咧，到而家差唔多有接近兩年時間。咁因為我自己喺兒童事務委員會入邊咧，就有唔同嘅機會咧，一齊參與嗰個草案入邊嗰個內容嗰個建構啦，同埋咧亦都聽到比較多嗰個進展，同埋有機會表達意見。所以咧，其實整個兒童事務委員會咧，我哋基本上咧係支持呢個草案，亦都覺得今次強制舉報虐兒呢個草案咧，其實係重要嘅一步。嗱，當然啦，好似頭先你有解釋過，我哋係絕對 對係一個有效喺下游嗰度可以盡早去發現嗰啲被虐兒嘅個案。而嗰個源頭咧，大家可能知道啦，喺過往呢幾年咧，其實好傷心地咧，我哋發現咗好多嚴重虐待嘅個案，甚至引致到死亡咧，係因為中間咧錯失咗好多早啲舉報嘅機遇。但係同時間咧，我哋睇到今次嗰個條例嗰個重點咧，其實個精神並唔係為咗去懲罰嗰啲嘅專業嘅人員，而係調翻轉咧，希望透過今次個立例嘅草案咧，令到社會加強咗個意識啦。更加重要咧，係令到嗰啲潛在施虐者咧，係有一個恫嚇嘅作用。令到佢哋知道咧，原來虐待小朋友咧係好容易會俾人發現，咁亦都從而咧喺源頭上面咧減低虐兒個風險，可以做到預防嘅作用。 你自己覺得嗰個有效性有幾有效咧？如果落實咗之後，係咪真係會有效揭發到一啲嘅個案啦？定係可能反而令到某一啲個案更加收收埋埋咧？因為之前都有啲講法，譬如涉及到一啲性方面嘅一啲情況，可能都係涉及到虐兒嘅。咁但係可能當事人咧都羞於啟齒啦，未必可能同一啲社工去講啦，反而會唔會有反效果，就令到呢啲個案係難以揭發出嚟咧？又 嗱，你喺呢方面嗰、那個擔心咧，其實係啱嘅，羅文。基本上咧，虐待兒童大家知道啦，我哋有唔同範疇嘅虐待。當然最常見嘅就係身體虐待啦，譬如即係嚴重去虐打小朋友啊，令佢周身瘀傷甚至骨折啦。當然亦都包括咗頭先你講嘅性虐待啦，有可能精神心理虐待啦。但係近年我哋見得非常多嘅就係疏忽照顧，令到小朋友身體受傷啊，甚至營養不良。嗱，呢一類咧唔同嘅情況咧，其實實際嘅數字咧，我哋一向嘅估計，無論係研究咧，或者我哋臨床嘅經驗咧，都係比社署嗰個舉報嘅數字咧多好多嘅。舊年咧就社署舉報嗰個虐兒嗰個數據咧，已經係大幅增加，去到超過1400個一年。咁大部分啲個案咧，其實都係醫院入邊我哋處理緊嘅。但係所以咧，你頭先講嗰個複雜性咧，我哋完全了解。不過喺中間咧，無論你話會唔會係嚇親咗本身有一啲嘅父母啊，又或者某一啲嘅施虐者，令到佢哋唔敢去尋求幫助咧，呢方面咧嗰個。當然嗰個個別嘅個案個考量非常之多，但係今次咧，我諗嗰個重點咧，因為並唔係擺咗喺屋企人嗰度，而係擺咗喺嗰個醫務人員啦，同埋專職特別係老師同埋社工嗰度啦。我諗加強佢哋嘅培訓同埋警覺性咧，對整件事咧應該係有幫助。 頭先都講到咧，因為都涉及到三個界別，成23類嘅呢啲專業從業員係成為一個強制舉報者，包括護士啊、醫生啊，甚至一啲視光師嘅職業治療師都係列入喺個範圍之內嘅。你自己點睇過呢一個嘅名單嘅涵蓋範圍？咁樣列法又會唔會太闊？定係你自己覺得相反啊？可能係太窄咁？你嘅睇法係點啊？呢個又？ 其實今次咧嗰、那個涵蓋嘅範圍咧，都應該經過咗好多嘅討論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大體上，我覺得而家呢個名單咧合適嘅。嗱喺當中咧，當然大家知道啦，其實最直接會接觸到小朋友嘅，當然包括咗我哋自己兒科醫生啦。咁亦都有可能我哋急症室啊，又或者啲家庭科嘅醫生啊。因為成日睇小朋友唔舒服嘅時候咧，的確係容易會見到小朋友周身瘀傷啊，甚至有啲疏忽照顧令到營養不良嘅情況。但係同時間咧，其實其他醫務人員咧，包括咗我哋嘅護士咧，好多時候都係可能係第一線喺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咧，會發覺有啲唔妥當嘅地方。咁所以咧，今次涵蓋個範圍咧，大體上咧，我哋覺得係合適嘅。但係當然啦，我都有知唔同嘅同業咧，都有個別嘅考量。譬如你頭先舉例講個視光師，因為視光師主要就幫小朋友驗眼睛嘅，咁佢其實好少機會咧會睇到個身體有冇其他嘅瘀傷。咁所以覺得咧喺合理嘅範圍之內咧，其實佢係唔需要擔心咧，係因為有啲佢根本冇乜機會接觸到嘅傷痕咧，而令到佢被控告嘅。但係就算視光師嗰個情況咧，間中咧，如果真係譬如佢檢查眼睛嘅時候，發覺兩邊個眼睛係直情已經係腫曬啊，又或者甚至見到可能面部有嚴重嘅傷痕啊，甚至頭骨咧有受傷嘅情況咧，當然嗰啲可疑嘅情況咧係需要舉報嘅。 但其實整體嚟講，你覺得醫護界可能喺譬如兒科醫生可能多啲啦，但係會唔會都接觸兒童嘅時間比起同教職員或者同社工可能就相對細啲，要揭發到或者觀察到係咪有虐兒，係咪都有一個難度喺度咧？ 你這個講法咧有啱同埋唔啱嘅地方。當然啦，第一樣我好同意嘅咧，其實老師同埋咧就經常接觸小朋友或者家庭嘅社工咧，一定係第一線，我哋覺得係最重要嘅。因為醫生我哋有一個被動嘅關係咧，好多時候咧真係要有小朋友帶到嚟咧，我哋先有機會見得到。唔好似可能社工咁，如果發覺個家庭可能有特別需要支援啊，可以做到家訪啊，又或者老師咧每日都有機會睇到小朋友有冇唔舒服。但係咧醫生我哋有自己嗰個專業訓練咧，當然咧好多時候睇小朋友，譬如 可能佢嚟睇病嘅時候係因為周身瘀傷咧，我哋係需要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啦，甚至我哋要有一個好好嘅問診，了解翻嗰啲瘀傷嗰個位置有冇可疑啊，有冇合理嘅解釋，點解今次瘀傷甚至會重複嘅瘀傷啊？甚至我哋當有懷疑嘅時候咧，我哋會做啲基本嘅檢查，譬如寫低個血小板啊、凝血因子有冇問題啊，從而去決定翻咧到底係咩一個可疑嘅瘀傷。咁所以咧，基本上咧，經過足夠醫學訓練嘅醫務人員咧，其實都有能力咧可以分辨一啲常見可疑嘅瘀傷嘅。 嗯，即係唔會話有一個傷勢喺度，究竟佢係意外造成咧，定係真係虐待造成咧，會分辨唔到就。 嗱，有一個基本原則咧，即係其實都係醫務人員當然知啦。我諗公眾我都希望多啲人知得到啦。其實咧，通常咧細路仔喺年紀越細嘅時候咧，受傷咧就好常見嘅。如果係一個好細嘅 B B， 六個月之下，突然之間你發覺佢受傷咧，嗱嗰個非常可疑，因為一般六個月之前嘅 B B 咧，通常係要家庭照顧啦，除非有疏忽照顧，令到佢由高處跌咗落嚟冚親頭，咁嗰啲會受傷啦。但如果你講緊一兩歲或者幼稚園個年紀嘅小朋友咧，其實受傷係好常見嘅。不過通常咧，佢受傷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佢做得太快啊，或者平衡力唔好啊，太過心急啊，好多時候冚到啲常見嘅部位，譬如膝頭哥啊、膊頭啊、額頭啊依啲位置啊。所以如果我哋見到一啲嘅瘀傷，唔係喺依啲常見嘅位置，同埋一次性係更大嘅瘀傷，而係見到有啲可疑嘅位置。譬如細嘅 BB pat pat， 即係全部啦，可能係大髀嘅內側啦，特別佢可能咧周身好多唔同嘅位置咧，都發覺有瘀傷，甚至啲瘀傷咧係唔同嘅周期嘅，有啲係近排，有啲係耐少少，有啲係好舊嘅。通常咧就非常之可以，通常咧依啲咧係可以幫得到我哋咧去進一步就係研究到底呢個似唔似個藥液嘅喎。 今次咧其實話舉報咧都講緊係一啲嚴重傷害先要舉報啦，即係換言之。是不是如果你可能發現前線可能發現有一些虐待的情況，但未必很嚴重傷害呢，是未必需要舉報的，是不是這樣理解的呢？ 當然個法例唔係我制定啦，即係我都係中間有諮詢，亦都有俾個意見。咁但係咧就一般其實我哋喺未有呢個法例之前咧，一路咧我哋都係處理緊藥業嘅個案嘅。大家都知道，其實作為兒科醫生或者醫務人員咧，其實喺香港咧，我哋非常之重視藥業呢一個問題，亦都睇到個問題好嚴重。所以咧，其實不嬲咧，如果我哋見到係有藥業嘅情況，無論係輕微、中度或者非常之嚴重咧，通常我哋每一個個案咧都會考慮咧，需唔需要通知埋警方啊，又或者甚至咧有其他嘅介入去跟進嘅，咁今次嗰個法例咧，我相信佢個精神咧就希望預防嗰啲比較嚴重受傷或者嚴重嘅虐待嘅個案，所以佢可能就選擇咗用嚴重嗰個字眼啦。咁但係如果過程當中咧，譬如可能有啲專業嘅人員，可能包括咗我哋嘅同業啊，又或者包括咗老師啊同埋社工，如果佢有啲個案咧，佢唔係完全分得到算唔算係嚴重嘅話咧，我覺得佢就絕對可以考慮咧先轉介舉報咗去有關嘅機構，咁等我哋再進一步有啲深入啲嘅調查。 有啲唔同嘅界別都可能講話日後可能有啲嘅情況，的確可能係難以分辨嘅，又或者驚墮入法網啦。如果我唔舉報嘅話，咁可能係咪都舉報咗先？咁會造成所謂即係舉報數字會飆升啦，或者啲濫報嘅情況。你自己又預期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作為醫務人員咧，我哋自己覺得最緊要嘅咧，就係一個好嘅培訓。可能因為我哋自己咧，就喺醫院管理局嘅唔同嘅區域嘅醫院入面咧，其實每個禮拜咧都處理緊好多懷疑藥業嘅個案。有一部分咧係真係藥業嘅，有一部分咧最後發覺係唔關事嘅，唔成立嘅。咁但係有一部分就算唔成立都好，我哋都仍然可能懷疑佢有疏忽照顧嘅風險啊，或者係有一定嘅危險啦。咁所以嗰啲個案咧，每一個都複雜需要處理嘅。咁所以咧，你話會唔會驚有？轉介或者舉報咗就代表濫報咧，其實呢樣嘢咧，我哋就覺得一向以來咧，我哋不嬲都係努力去保護小朋友做緊類似嘅工作噶啦。咁所以咧，反而咧，我覺得係培訓同埋嗰個資源個配合嗰方面咧，係需要呢兩年去加強。 培訓方面你自己期望係點啊？因為話刊憲之後仲有18个月先至係正式實施個機制嘅咁，你期望點樣咧？ 係啊，其實呢段時間咧，我哋中間都有討論過嘅。嗱，因為咧六月中開始提交立法會啦，跟住咧個討論去到立法，通常就大概6到9个月到，然後咧就18个月之後咧先至真正執行。簡單講咧，就差唔多有2年多少少嘅時間。我覺得呢兩年咧就正正係最重要嘅黃金時間咧，應該呢段時間咧就做好大家嘅準備同埋培訓。我哋個睇法咧，各方面嘅專業咧都需要有進一步嘅到位嘅培訓。 譬如在醫學的穿越呢，我們呢就在可能是我們自己兒科業界啊，又或者我們其他的專業的界別呢，其實應該要重新檢視回我們的指引，同埋要辦一些新的到位的培訓的課程。咁在職的培訓呢一定是最重要。不過呢我們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呢亦都提出過呢，可以呢就之後呢安排呢有些就職前的培訓，即是說呢可能在大學訓練那個階段，譬如兩間大學希望我們在醫學院裏面的課程呢就有一些呢是兒童保護的課程，確保所有醫生其實都有適當的培訓才畢業做醫生。在不同的大學也都希望護理的人員有類似的經驗。 OK， 好啊，麻煩葉柏強醫生，多謝你，同你談到這裡先。好，剛剛談過就是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都是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葉柏強醫生，就著今次勞福局提出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你自己怎麼看呢？1872311有黃先生打上來的，早晨。 喂， 你好，黄先生，听到是 咁样噶，系啊，我听到呢个法例话而家系正在问紧嘅，咁我觉得呢、這个法例有啲系失咗焦点啊， 嗯， 自从呢、這个呢新一届嘅政府开始咧，有好多嘅罚则都加重咗啦，譬如工伤啦、卫生啦、阻街啊、抌垃圾嗰啲吓，个罚则系倍增嘅，咁另外就吸烟嗰啲加税啊，嗰啲等等啦，咁我就好唔明。呢、這個弱兒點解唔係嗰啲資源點解唔用喺教導呢個市民同埋父母，等佢知道咩叫弱兒，同埋教導市民一到全市民都明白知道佢哋去睇咧，反而就焦點就去咗罰嗰啲可以幫助到弱兒嘅專業，譬如醫生啊、護士啊、社工嗰啲等等。我真係想有關政府有關部門去再諗翻呢下啦，唔好將啲資源錯配。 不過佢今次都唔係話要罰嘅，即係可能係增加一個揭發嘅渠道啫。係， 我就覺得佢完全隻字冇提喎。譬如弱兒喺市民心目中係點樣咧？佢有冇去加強教導、教育啲市民或者係宣傳啊嗰啲咁等等性，隻字冇提喎。 明白。 佢做街嗰啲人反而講咗好多好多好多啊！啲高官去落去點巡街又好，點乜嘢都有， okay. 但係反而弱兒嗰度就唔好意思。 明白，明白，即系整体公众教育，你觉得都要加强啲啦。咁啊，黄生嘅睇法就系咁样。讲到虐待儿童方面，劳福局提出嘅呢一个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啊，你自己点睇？今次涉及到包括社工啊、幼儿工作者啦、教师咧、护士、医生等等咧，都为一个强制举报者嘅。电话系1872311，我哋转头再倾。 CIBS 人人广播 ，Hong Kong EM Tourist Ambassadors， 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Walking，Talking， 使指 ，Dining， Learning， 一本关于香港嘅贴地旅游指南。 We are going to the heart of Hong Kong. That is the central Taiwan Lee's back station. That i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Chines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今日刊宪，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举报虐儿个案，社署将增加留宿幼儿中心宿位和招募更多寄养家长。曾經接待被虐兒童的謝麗敏表示，接待過三個小朋友，她說要與寄養兒童建立良好關係，應該要互相尊重，保持幽默感，一起玩或者聊天。另一名寄養家長姜太在2021年接待一個九個月大男嬰，至今仍同住。社署助理处长周凤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考虑寄养家庭的情况进行分配，社工又会跟进个案，有需要可以转介临床心理服务等。他又呼吁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士成为寄养家长。警方在长洲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拘捕一名42岁男子，扣查一部怀疑电动可移动工具。

免责辩护，包括就系话真诚合理咁相信啦，延误举报系符合儿童最佳利益，并且喺延误期间咧采取合理行动等等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次有关于呢一个嘅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吓。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负责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嘅姚洁玲，早晨。 早晨，我是乐文。 你好，姚洁玲，点睇今次呢一个嘅草案，或者当中嘅有啲咩关注点？嗰啲嘅各类嘅定义系咪清晰咧？又 系，其实咧，业界咧都觉得呢个立法系需要嘅，因为要保护儿童啦。咁喺今次里边咧，其实就将个范围咧锁翻喺嗰个严重伤害咧，咁系比起之前嗰个咨询文件咧系嚟得清晰嘅。咁但系咧，就翻咩叫严重伤害咧？我估跟住喺我哋嘅训练啦，或者系唔同专业里边咧嗰个讨论咧，要讲得再去清楚一啲咯。 嗯，你觉得严重伤害四个字系唔够清楚，或者前线系难以去判断系咪？ 我相信咧，其实每一个专业咧，或者每一个从业员咧，自己心里边有把尺嘅。咁但系每一个人嗰把尺，同我哋而家立法里边，我哋谂紧一样嘢，有冇距离咧？讲真，以往咧，因为冇呢一个嘅法例啦，又或者冇一个刑责咧，咁大家咧都系按翻自己咧，嗰个嘅判断啦，咁样，咁都系会汇报去社会福利署咁嗰度去攞佢哋意见嘅。咁但系因为今次咧，其实都牵涉嘅强制举报者、医教社。三方面都會有牽涉在內啦。咁大家如果有一個比較相近嘅理解，同埋咧就係、是、關於嗰個免責，咩叫做咧為著兒童嘅最佳利益，稍微一個延誤嘅舉報咧，都係嗰樣啦。我哋每人心裏邊有把尺嘅，但係如果喺唔同嘅專業多啲嘅討論咧，呢、這個會有幫助。 嗯，其實睇翻諮詢嗰陣咧，就有一個叫強制舉報三級制咧，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嘅咁。但今次冇寫入法例嘅，但係都話有唔同嘅例子。可能都會寫成一個嘅指南啦，詳細列明唔同嘅情景同埋分析啦。政府都話相信有助業界分辨即係各種情況嘅咁。你覺得夠唔夠咧？又？ 嗱，我睇下邊一類型啦。如果就翻係身體虐待嘅咧，其實一般嚟講咧，業界都覺得比較清楚嘅。咁啊，醫生嗰度亦都幫到手啦，因為係一啲咧表面傷痕咧都比較容易去判斷。但係咧一路見到咧係點樣叫影響佢嘅心理健康啊？咁譬如話嚴重啦，重複去威嚇同埋詆毀兒童，又或者令佢咧感到去恐懼。咁其實就翻呢一方面咧。就算未立法之前，大家都覺得咧，其實有少少去困難去了解。譬如我哋一路都見到一個細蚊仔，佢個情緒咧係好唔妥當噶啦，佢喊啊，唔出聲啊，甚或是咧有時佢因為咧受驚嚇，佢會有一啲咧發脾氣啊嗰啲情況去出現。有時咧啲人就好容易會覺得佢係咪過度活躍症啊，佢係咪情緒有問題，就冇去了解背後佢係咪俾人心理虐待而有呢啲嘅狀況咧，尤其喺呢一方面，我估系唔同嘅专业咧，需要咧去多啲讨论，同埋有一啲比较具体嘅指引。 业界仲有冇啲咩建议咧？喺当中， 我哋见到咧立法咧，其实就系一个最底嘅底线去保护翻个儿童啦。其实最担心嘅咧就系跟住嗰个配套系唔系足够咧，去承托得到嗰个强制举报啊。即系我哋成日讲三样嘢啦，就系、是、要报得准啦，接得快啦，亦都要跟得靓嘅嗰个个案咁。咁如果要报得准，我哋头先讲过，大家嗰个共同理解，一啲指引咧、训练咧系可以去帮得到嘅。咁、但系去到我哋真系觉得嗰啲真系要报咯，其实有冇足够嘅人？人力，無論是警方啦，或者社署啦，是有足夠嗰、那個人力去俾到嗰個嘅意見，去俾到嗰啲強制舉報者咧。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話虐兒咧係唔睇鐘噶嘛，即係譬如佢哋夜晚，我哋可能有前線嘅社工都會發現得到。咁晚上又好，或者喺啲長假期又好，有冇有足夠嘅支援可以俾得到咧嗰啲嘅社工去做一個舉報，同埋攞一個即時嗰、那個建議。咁樣係咯，咁就加埋宿位，其實我哋成日都提噶啦。尤其今次我哋立法咧，係鎖定喺一啲嚴重傷害嗰啲個案。咁如果根據業界以往個觀察咧，一啲嚴重傷害嘅個案咧，其實即時可以同如果佢嗰、那個懷疑施虐者咧係家人嘅話咧，咁其實分開佢 讓到佢咧有一個宿位咧，係保障到佢個安全係緊要嘅。咁但係其實未立法之前咧，唔同類型嘅宿位咧，其實而家都係排緊隊㗎。咁若果再立咗法，我哋個安全網係積得密咗啦。咁嗰度係咪承托得到咧？呢個我哋都好關注。 我想問而家係要排幾耐？舉個例，即係有一個個案，佢係即係我舉個例，十零歲咁樣啦，就受到虐待，咁要分開佢同佢相關屋企人，係要排幾耐嘅？定係都有啲咩方法處理嘅咧？ 排幾耐呢就睇下佢排邊類型嘅服務啦。我哋講一般嗰啲啦，如果佢係排兒童之家，因為兒童之家而家嘅就大概係900個位度嘅。咁樣呢，我哋睇返政府嗰個數字，其實每一個月大概300幾人排緊隊。咁平均呢嗰個輪候時間呢都4-5個月嘅。若果對於一啲呢係受嚴重傷害需要即時撤離嘅個案嘅話呢，其實而家要搵緊急嗰、那個住宿服務呢係非常困難。兒童之家呢一個都叫多啲位喎，本身有900幾。若果呢你話十零歲，如果加埋佢係輕度弱智嘅，我哋有一種叫做輕度弱智嘅兒童之家，係俾6至18歲嘅弱智嘅小朋友啦。咁其實全港得104個位，每個月有100個人排緊，而嗰啲小朋友係要排15個月嘅。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已經好嚴峻㗎喇。咁我哋就話積密個安全網一定係好㗎，咁但係要即時保護跟進得到支援到個家庭呢，呢個都係非常重要囉。 不過都補充一句啦，佢都話有啲嘅配套嘅，其中一個就係話設立一間新嘅留宿幼兒中心啦，亦都話正考慮通過增設另一間相同規模嘅留宿幼兒中心啦，加強宣傳招募一啲寄養家長啦。咁呢啲措施係咪都幫到少少呢？就算幫唔曬都 是的，這個我們是非常之歡迎的，即是一定會有助舒緩啦。現在呢留宿幼兒中心啦，即是我們說留宿育嬰院或者幼兒園0至5歲那些啦，其實加上200個位到，如果今次再加多48個位，那亦都是處理一些緊急的個案的話呢，那其實一定有幫助，因為現在3至5歲那些啦其實只有53個位，那每一個其實平均輪候時間是多過1年，是14個月的。 OK， 另一個情況就是有些意見都擔心會不會涉及到一些個案，啲當事人因為知道社工可能日後知道咗係涉及到虐待嘅時候咧，就要強制舉報啦。咁佢哋就唔將自己嘅情況同社工講，就反而即係令到呢啲個案難以去揭發啊、揭露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你哋自己前線嚟講嘅睇法又係點啊？ 前線有呢一個擔心嘅，亦都係好實在嘅呢一個擔心。咁就所以我哋都會睇翻呢個公眾教育都係緊要，唔係拗到咧，其實佢係最無助或者出曬事嘅時候咧，先至去揾社工，因為佢都驚噶嘛。你哋報咗我，咁跟住我會唔會俾人拉咁樣？咁同埋咧，今次我哋都會見到無論係醫護界同埋教育界咧，其實都參與其中。咁我哋都覺得係好嘅，尤其係教育界啦。其實大部分而家小朋友都係有翻學嘅。我哋最擔心係0至2嗰班嘅啫。咁樣，咁如果係有翻學嗰啲咧，其實老師喺平時個相處裏面觀察到小朋友個情緒啦，又或者佢著短袖衫啊，或者點，有冇一啲傷痕啊可以見得到啊？咁都希望可以咧，大家一齊幫手去積得個網密啲咯。咁但係0至2嗰班呢，因為我哋聽嗰啲社福界嗰啲朋友去講返呢，其實最在危嘅家庭呢，佢哋可以係連健康院都唔去嘅。咁係啦，咁嗰啲呢就真係要未必係呢個立法呢可以幫得到，要透過好多嘅外展工作啊，再喺嗰個社區裏面呢，由一啲唔同嘅人士呢去主動關懷先至可以揾得到囉。 OK， 好啊，唔該曬姚潔玲同你傾到呢度先。姚潔玲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負責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下一代產品開發呢一本書，由國際知名嘅產品戰略同埋開發領域專家麥克格拉斯 （Michael McGrath） 所著。呢一本書係關於最新一代產品開發嘅管理方法同埋實踐經驗嘅一本精彩著作。作者特別介紹咗企業係應該點樣改善管理流程，提高研發嘅生產率，以及點樣利用有限嘅資源，喺較低嘅投入之下，俾競爭對手開發更多嘅新產品。 作者用超前嘅眼光，將產品開發管理劃分為4個時代，即係發明與商品化時代、項目成功時代、 快速上市时代以及研发生产率时代。发明与商品化时代的特征是怎样更加快捷地发明创造出新产品。项目成功时代关注的是怎样保证产品被成功研发出来。项目进度怎样被正确估算、操控、监督以及保证。快速上市时代思考的是用更加好的差异化产品策略来领先竞争对手的产品，并且保证产品在最快的时间内上市销售。研发生产率时代关注的则是怎样通过内部资源以及财务管理来保证利用最少的资源来产出最多的有效产品。作者前瞻性地分享了在多种项目管理情况之中遇到资源冲突问题的时候的解决思路，同时重点解释了怎样强化研发作为公司策略落地执行的核心环节，以及怎样同资源、财务、供应市场等各个环节保持协调一致。 目前绝大部分内地软件企业还未达到这么高效的研发生产率，这样为我们指明了研发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下一代产品开发结合了今日在商界以及在产品开发方面最新的实践经验和最先进的理念，对于研发团队和决策管理人员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下一代产品开发》，作者麦克格拉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佛誕咧都見到有一啲人士咧就所謂嘅放生祈福啦，有人就喺一啲碼頭嗰度咧將啲海鮮啦、魚蝦啊、甚至魔鬼魚等等咧就係放生就放落海嘅咁。咁亦都有意見關注咧，究竟呢一啲嘅行為啦，對於生態影響啦，或者對本身嗰啲生物嘅影響啦咁。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早晨。 你好，羅師傅。 我是蕭樂文，你好，你好。咁啊，何俊賢，可唔可以講下你你有一個嘅立法會口頭質詢咧，都係關於個放生動物嗰個活動嘅。你自己點解提出呢一個質詢，同埋啲咩觀察咧？又 因為咧，我哋見到特區政府咧，佢喺最近就修訂一個叫做169條，就係防止虐待動物條例嘅。 嗯。 咁當中咧，佢嘅內容咧係當然係主體係貓啊、狗啊，或者個體動物，甚至係魚蝦蟹都會有。不過咧，佢專注於一隻或者一條嘅動物，不過咧就冇將條例咧擴闊到去個海洋生態嘅保育嗰方面。咁、當中咧，佢修訂嘅內容咧就加咗一條相關放生嘅內容喺度，就係話將某一嘅物種咧就放入去一個佢不適宜嘅環境，導致佢痛苦嘅話，即屬違法。咁、當然啦，如果你作為放生，我哋可以解決到部分問題嘅，唔好講話解決，叫做佢針對咗個問題，你將淡水魚放落鹹水魚，咁呢個就係、是。肯定是一個虐待動物啦，將巴西龜放海亦都是一樣啦。咁、但是呢，如果佢放一個比較獵食性強嘅物種落海呢，其實佢就冇犯法嘅。嗰條魚可能仲好開心添。咁變相呢，如果呢一種獵食性嘅動物太多放落海，斷頓計呢，大家啱啱過去喺佛誕島斷頓計放落海嘅話、就會令到周邊嘅海洋資源環境呢受到一個破壞。咁、所以呢，我哋認為特區政府呢應該係169條以外呢再立一條佢科學放生法例，或者係相類似嘅法例嘅名咧，去管理好海洋資源增值放流呢個整體嘅問題，順帶可以處理到整體嘅海洋資源嘅復甦。 但你覺得條線應該點畫咧？即係如果咁嘅話，係唔可以有放生嘅行為啊？定係放生嘅動物入邊，頭先你講到可能真係有影響生態，就禁止咧？即係點樣畫去禁止或者解決到舒緩到頭先你講嘅問題咧？ 其實喺以前咧，我哋見到一個叫做科學放生嘅一個理論出咗嚟嘅，喺內地咧亦都喺2009年出咗條法例，叫做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管理規定。咁如果有任何人進行一個放生活動嘅話咧，或者係增值放流活動咧，佢係需要向有關部門去申請，話俾佢知你放乜嘢，放喺邊度，幾時放。咁變相咧就要喺批准咗之後，佢先至可以做。咁變相喺特區政府啊，唔係呢個係內地政府。內地政府咧就可以相關部門就可以統計到個數據，同埋俾到建議，同埋要求你唔可以放咩物種，或者你只可以放某啲物種嘛。咁樣嘅話咧，就可以規管到個人嘅行為，變相咧就可以對於海洋好 嘅同時咧，亦都可以達到佢放生或者真正放流嘅效果。 嗯，我見政府喺回覆你嘅質詢嗰陣咧，都提到一啲情況嘅，就話現時放生物種咧，通常啊都係海鮮啊、龜類啊，而放生活動咧一般都唔構成動物福利嘅問題啦，亦都冇跡象顯示放生活動咧對本地嘅生態構成明顯不良影響。你同唔同意或者點睇佢呢一個嘅觀察咧？ 昨日正如我喺嗰個質詢即時回應都講啦，我自己我哋同政府個觀點唔一樣，我認為佢放淡咗、淡化咗對海洋資源嘅影響。嗱，你唔知道香港有幾多人放，你唔知放咗幾多落海，亦都唔知道邊度放，可能北角你知。咁呢個情況底下，然後你話對個海洋資源冇好大嘅影響，我覺得唔係正常一個狀況。嗱，或者佢講嘅係一部分係啱。但是如果我們做了這個增值放流的規定的話，變相是不是可以令到海洋資源更加健康呢？ 嗯， 我覺得是可以做得到的，為什麼我們不做呢？第二就是剛才你講到說動物福利的問題，所以他的觀點就是針對著169條，他只是關注那條魚或者那條龜放落海的時候他是不是適宜那個環境，或者是說他不會死，他只是單純這個角度而已。所以就是說對我來說，等於如果我哋放只獅子老虎喺城市中間，只獅子老虎好個福利好好嘅喎，但係對於周邊嘅生物，我哋人類嚟講，係咪一件好事呢？所以我睇嘅角度係要有幾條法律去管嘅，等於頭先我哋講嘅內地嘅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管理規定咧，佢喺最後一段去寫嘅，會如果違反呢個規定，佢有罰則，個罰則根據乜嘢呢？佢根據國家嘅漁業法同埋國家嘅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佢係將漁業、環境保護同埋呢個增值放流成為一個鐵三角嘅三條管理法例咧，去共同處理嘅。特區政府如果只係單純係以169條嘅動物保護法例咧，係其實係唔完整嘅，因為佢冇睇到其他嘅嘢。 OK， 你覺得如果要規管咧，頭先你話可能都要睇下佢喺邊度啊，幾時做呢啲放生？你覺得係咪用一個規管方式可以做咧，或者定點放喺某一啲位置？即係批准人哋放生，亦都係根據政府係睇過佢哋放嗰啲生物啊，可以接受嘅，其實就可以繼續呢個放生活動咧。你覺得係咪咁樣做咧？ 所以咧，其實就如果你要立呢條法例前咧，就要有一個前提嘅準備功夫嘅，就一定會有啲嘅叫科學家啦，即係嘅學者咧，佢要定一個同埋做一個研究，睇下咩嘅水域裏面咧係需要啲乜嘢嘅魚苗啊，乜嘢嘅水產生物，然後定一個表出嚟嘅，所以呢個先叫科學放生，唔係單純放，係科學放生，定咩物種放咩，幾時放，水凍唔好放，水太熱唔放得，咁呢一個咧就 OK 嘅。第二咧就係話定點咧。我哋都要去考慮嘅，喺邊個地方去放咧，係會安全同埋特區政府容易監管。咁而家現時嘅法例裏面咧，就算係我就算容許特區政府169條處理放生問題都好啦，但係特區政府個執法嘅能力都係低嘅。根據佢嘅書面嘅回覆或者係謝局長佢講啦，就係過去三年咧，我哋只係收到14單投訴，唔好講投訴多少，但係零檢控、零執法、零拘捕，零定罪添。咁變相即係。你在執法的搜證過程是困難的，就等於我一個人去放了淡水魚落海，條魚不會即時死，它游開了，你攬回條魚回來，你怎麼證明那條魚是淡水魚？ OK， 你一定要 cap 到那張照片，甚至是撈回它，證明它不能適宜在鹹水魚那裡生活，那你才可以定到個罪。但是放生的過程很可能只是一瞬，所以如果你定立個放生法例的話，就是規管它個人行為，咁變咗佢放嗰個動作，我就已經可以受到證嘅話咧，咁、 okay. 變相就會對於特區政府嘅過程就會易啲啦。 好好，唔該曬何俊賢，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何俊賢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千禧年代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